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37章，火光四溅。 不得不说，这位林芝先生的信息隐藏的还挺好的。当然，也有可能刘叔只是粗略的查了一下，所以并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资料。资料显示，林芝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，长相不错，学历也不错，认识谁也想不到他居然会在水果篮里放摄像头。袁子峰有些庆幸李玉锦过来说了这么一遭，不然之后会发生什么还真不一定。把调查的结果跟李玉锦说了之后，他过了会儿就过来了，两人坐在沙发上演了场戏，没查出来任何异常。我看是你多想了吧，他看上去挺正常，也不像是会做这事儿的人， 还是谨慎一点好。 啊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 自然是揪出幕后黑手。 李玉锦往沙发上一靠，面色微沉。 这次要搞我下台的人，和十几年前绑架我的那批人，应该是同一个幕后主使。 袁子峰脸上的表情一僵，突然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。你的意思是？虽然袁子峰还没说完，但李玉锦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，点了点头。 是，你爸妈应该就是因为他们才会…… 你实话实说，这次你之所以会有这么大动作，是不是因为……他话说到一半停着了，突然有些不知道怎么继续说下去，反倒是李玉锦接着说的。 对。 袁子峰吃惊地看着他。 不管你信不信我，但在你告诉我事情真相之前，我的确一直以为我姐姐是病逝，从来没想过和我有什么关系，从来没想过我小时候缺失的那段记忆竟然会是她。 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在强压自己心中汹涌的情绪。 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，但如今我一定会找出事情的真相，还她一个公道。 这样最好。袁子峰沉默良久才道，他的语气已经有些软化的意思了，不过李玉锦和他之间不甚了解，倒是没有察觉出来。 反正小叔这边你看好，其他的事情我会解决，你用不着插手，最好也回去告诉袁叔一声，没有必要因为我把袁家给搭进来，我的事情我自己能够办好。 啊。李玉锦这才一只手扶着墙壁，另一只手抬着自己的腿，小心翼翼地往外走去，装得比谁都像。袁子峰坐在沙发上，盯着针孔摄像头看了半天，这才叹了口气起身。他挺担心李琴叔的，毕竟那个林芝有问题啊。李琴叔却天天和他混在一起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出事儿了。明天一大早他就要出院了。袁子峰想来想去，还是给李琴叔发了条消息，让他明天早上来接自己出院，但对方并没有回复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袁子峰结完了所有的账，走出医院门口，还是没看到李琴叔的身影。这人的心还真是越来越硬了。袁子峰直接给李琴叔拨了个电话过去，对方直接掐断不说，他一连拨了三次之后居然把他拉黑了。袁子峰脸都绿了。你他妈出了事儿，就知道我是对你好的了。哎，气归气，袁子峰还是不能不管李琴叔呀。他咬着牙愣是开车往李琴叔的公司去。周四李琴叔应该还在上班。袁子峰也没去管会不会打扰他们公司的人上班，因为他以前常来，早跟这群人混熟了。 果不其然，看到袁子峰敲门进来，不少人都笑着跟他打招呼。 子峰，你怎么来了？ 来找李琴叔。他人呢？ 哦，出去吃饭了，这不是快中午了吗？ 苏甜甜说着站起身，凑近他压低声音问道。 哎，你是不是跟琴叔哥闹什么矛盾了？最近我看有个男人老是来找他，看上去关系还挺亲密的。 他们俩在哪儿吃饭？袁子峰发誓，今天他不去把这俩人搅黄了，他绝不罢休。 应该就在楼下那个西餐厅吧，你也可以去试试。他们家的黑椒牛排味道非常不错，最近是我的新欢。 袁子峰道了谢，往楼下走。楼下果然开着一家很小资情调的西餐厅。他站在落地窗前往里面看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里面的李琴叔和林芝。俩人正说着什么，李琴叔时不时淡淡的笑一笑。袁子峰立马冲进去。俩人正在聊那天看的电影，说得兴起呢，李琴叔却突然觉得自己被人挤了一下。一个人就这么大喇喇地坐在他的身边，身上带着一股非常熟悉的薄荷味道。不用看他都知道，挤坐过来的人除了袁子峰还能是谁呢？ 你怎么来了？ 想你了呗。袁子峰死死地盯着他，非常直白地说道。你不来医院接我，我只好过来找你了，免得我这么长时间不把你看着，你真的跟别人跑了。 你别瞎说。 他站起身，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歉。 抱歉，这孩子说话不过脑子，我带他出去。 袁子峰稳坐如山的看着林芝。别呀，多交个朋友嘛，一起吃顿饭呗。林先生不舍得请客呀，那我来请吧，大家还要吃点什么随便点。 突然又抽什么风呢？ 袁子峰没搭理他，笑眯眯地看向林芝。哼，我听说这家的黑椒牛排不错，哎，你们点了吗？林芝看上去还挺淡定的。 大家一起吃吧，请客就不用了，说好了这顿是我请就是我请，这点钱我没必要多。 袁子峰若有若无地笑了笑，和他对视时，眼神里都快火光四溅了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